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六章，德拉科兜圈子，第十八集。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，哈利一直没有离开过漏居花园的范围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维斯莱家的果园里玩两人对两人的魁地奇。他和赫敏对罗恩和金妮，赫敏打得很糟糕，金妮倒是球技不凡，所以这样搭配正合适。到了晚上，维斯莱夫人端到他面前的每样东西他都要吃三份。如果不是预言家日报几乎每天都要报道有人失踪甚至死亡，以及其他一些稀奇古怪的事件，这个暑假本来可以过得很开心很平静。有时候比尔和维斯莱先生会带回来一些还没来得及登报的消息。哈利16岁生日的庆祝会，因为莱姆斯卢平带来的一些恐怖消息而黯然失色。维斯莱夫人大感不快。卢平看上去消瘦、憔悴，表情严峻。棕褐色的头发里夹杂着大量白发，衣服比以前还要破烂，补丁更多。 又发生了两起摄魂怪袭击事件， 他宣布道。这时维斯莱夫人正递给他一大块生日蛋糕。 他们在北方的一个小木屋里发现了伊戈尔·卡卡洛夫的尸体，黑魔标记悬在上空。坦白地说，他离开食死徒后居然还能活够一年，倒真让我吃惊。我记得小天狼星的弟弟雷古勒斯只活了几天就死了。 是啊， 维斯莱夫人皱着眉头说。 好了，也许我们应该谈点别的。 弗洛林福斯科的事你听说了吗，莱姆斯？ 问话的是比尔，芙蓉正给他一杯接一杯的斟酒。 就是那个在对角巷开冰淇淋店的， 哈利插嘴道，心里有一种很不舒服的空落落的感觉。 以前他经常给我吃免费的冰淇淋，他怎么了？从小店里的情况看，他被劫走了。 为什么？ 罗恩问。维斯莱夫人则严厉地瞪着比尔。 谁知道呢？他准是不知怎么得罪了他们。这个弗洛林，他可是个好人呐。 说到对角巷， 维斯莱先生说， 好像奥利凡德也不见了。 就是那个做魔杖的。 金妮显得很吃惊。 就是他。店里空无一人，没有搏斗的痕迹，谁也不知道他是自己离开了还是被绑架了。 可是魔杖呢？人们要买魔杖怎么办呢？ 只好去找别的魔杖制造商了， 卢平说。 可是奥利凡德是最优秀的，如果另一派把他弄去，对我们可就非常不利了。 在这相当沉闷的生日茶会的第二天，霍格沃茨给他们寄来了信和书单，哈利的信封里还装着一个喜讯，他被选为魁地奇球队的队长。 这样你的地位就跟级长一样了， 赫敏高兴地大声说。 现在你也可以用我们的专用盥洗室了，还有其他所有的东西。 哇，我记得查理带过这玩意儿。 罗恩喜滋滋地端详着那枚徽章说道。 哈利，真是太酷了，你是我的队长了。如果你能让我归队的话，我想 我说你们已经收到了这些。 维斯莱夫人低头看着罗恩的书单，叹着气说， 我们不能再拖延了，必须抓紧时间去对角巷。只要你们的父亲不加班，我们就星期六去，没有他陪着我可不去那儿。 妈妈，你真的以为神秘人会藏在利恒书店的一排书架后面吗？ 罗恩坏笑着说。 福斯科和奥利凡德是去度假了是吗？ 维斯莱夫人立刻就火了，抢白道， 如果你认为安全问题是一场儿戏，你可以留在家里，我去替你们买东西。 不行，我要去，我还想看看弗雷德和乔治的店呢。 罗恩赶紧说道。 那你就赶紧提高认识，年轻人，免得我觉得你太不成熟，不能跟我们一起去。 维斯莱夫人生气地说着， 一把抓起他的大钟，放在刚刚洗干净的一堆毛巾上。钟上的九根针仍然都指着致命危险。 回霍格沃茨上学的事也是这样。 罗恩转身不敢相信地瞪着哈利，他妈妈拎起洗衣篮，气冲冲地走出了房间，大钟在篮子上面摇晃着。 天哪，在这个家里连玩笑也不能开了。 不过在后来的几天里，罗恩变得很小心，再也不敢随便乱说伏地魔的事了。一直到星期六早晨，维斯莱夫人没有再发火，但吃早饭时她显得非常紧张。比尔留在家里陪芙蓉，这使赫敏和金妮大感庆幸。他隔着桌子递给哈利一只满满的钱袋。 我的呢？ 罗恩立刻问道，眼睛睁得大大的。 这都是哈利的，你这傻瓜。 比尔说。 哈利，我替你从保险库里取出来的。目前小妖精们加强了保安，戒备森严。普通人取钱要花大约5个小时。两天前阿基菲尔波特被人把一根诚实探测器插在他的。信不信由你，那样子更方便些。谢谢你比尔。 哈利说着把钱装进了口袋。 他总是这么体贴周到。 芙蓉含情默默地低语，一边抚摸着比尔的鼻子。他身后的金妮对着碗里的麦片做呕吐状。哈利被玉米片呛住了，罗恩使劲拍着他的后背。这是一个昏暗的、阴云密布的日子。当他们裹着斗篷从房子里出来时，魔法部的一辆专用汽车已经在前院等着了。这辆汽车，哈利曾经坐过一次。 幸好爸爸又能给我们派车。 罗恩美滋滋地说着，舒舒服服地伸展了一下四肢。汽车轻快地驶离了陋居，比尔和芙蓉在厨房窗口朝他们挥手。罗恩、哈利、赫敏和金妮都坐在宽敞舒适的后座上。 你可别坐习惯了，这只是为了哈利。 维斯莱先生扭头说。他和维斯莱夫人以及魔法部的司机坐在前面，司机旁边的乘客座位很体贴地变宽了，像一张双人沙发。 他现在享受一级安全保卫，到了破釜酒吧还要给我们加强保安呢。 哈利什么也没说，他可不愿意买东西时周围有一大批奥罗跟着。他已经把隐形衣塞在了背包里。他曾想，既然邓布利多不反对，魔法部应该也不会反对。不过现在仔细想来，他不能肯定魔法部是不是知道他有一件隐形衣。 你们到了。 没过一会儿司机就说。这是他说的第一句话。他放慢速度驶进了查令十字街，在破釜酒吧外面停了下来。 我等你们回来，知道需要多长时间吗？ 啊，大概2个小时吧。 维斯莱先生说。 啊，太好了，他已经来了。 哈利也像维斯莱先生那样透过车窗朝外望去，他的心顿时欢跳起来。酒吧外面并没有什么奥罗在等着，而是站着大块头黑胡子的鲁伯海格，霍格沃茨的猎场看守。他穿着一件长长的海狸皮大衣，一看见哈利的面孔就露出了喜悦的笑容，毫不理会过路的麻瓜们惊异的目光。 哈利， 他粗声大气地说。哈利刚一下车，海格就使劲把他搂进怀里，把他的骨头都要挤碎了。 巴克比克，我是说粘液，你真应该看看他，哈利，他回到露天可高兴了。 他高兴就好。 哈利一边揉着肋骨，一边笑着说。 没想到，保安指的就是你啊。 我知道，就像过去一样，是吧？你看，魔法部本来想派一批奥罗来的，但邓布利多说我来就行了。 海格得意地说，他挺起胸膛，把两个大拇指插进了口袋里。 好了，我们进去吧。你们先请，莫莉、亚瑟。 在哈利的记忆里，破釜酒吧第一次显得这么冷清，空无一人。过去那些热闹的人群不见了，只 只剩下满脸皱纹、牙齿掉光了的店主汤姆。他们一进去，汤姆满怀希望地抬起头，可是没等他开口，海哥就郑重其事地说： 今天只是路过，汤姆，你肯定明白，是霍格沃茨的公事，你知道的。 汤姆闷闷不乐地点点头，继续擦他的玻璃杯。哈利、赫敏、海格和维斯莱家的人穿过酒吧，来到后面放垃圾箱的阴冷的小院子里。海格举起手里的粉红色雨伞，敲了敲墙上的一块砖，那里立刻出现了一个门洞，通向一条蜿蜒曲折的卵石小路。他们跨过门洞，停下来四下张望。对角巷完全变了样，橱窗里原先陈列着咒语书、魔药原料和干锅，五光十色的，如今都看不见了，而是被魔法部张贴的大幅通告遮得严严实实。这些令人生畏的紫色通告，大部分都是魔法部暑期散发的那些小册子上的安全忠告的放大版，还有一些通告上印着被通缉的食死徒的黑白活动照片。贝拉特里克斯·莱斯特兰奇在近旁那家药店门口狰狞地冷笑着，有几扇窗户被木板钉死了，包括弗洛林·福斯克冰淇淋店。而另一方面，街道两边突然冒出了许多破破烂烂的小摊子，离他们最近的一个摊子就搭在利恒书店外污迹斑斑的条纹雨棚下面，摊前钉着一块硬纸板招牌： 护身符有效抵御狼人、摄魂怪和阴尸。 一个邋里邋遢的小个子巫师向路人兜售一大串带链子的银质吉祥物，把他们抖得哗哗直响。 夫人，买一个给你的小姑娘吧。 他们经过时，他朝维斯莱夫人喊道，同时色眯眯地看了一眼金妮。 保护她那漂亮的脖子。 如果我在执勤， 维斯莱先生说，怒气冲冲地瞪着那个卖护身符的人。 是啊，但你现在就别到处去抓人了，亲爱的，我们时间很紧。 维斯莱夫人说着，焦急地看了看一份清单。 我想最好先去魔金夫人长袍专卖店，赫敏需要一件新礼服长袍，罗恩的校服短了，脚腕子露出一大截。还有哈利，你肯定也需要买新衣服了，你长得太快。好，大家快走吧。 茉莉，没有必要大家都去魔金夫人长袍专卖店， 维斯莱先生说， 不如让他们三个跟着海格去，我们可以到利恒书店去把大家的课本都买齐，好吗？ 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 维斯莱夫人烦恼地说。显然她既希望赶紧买完东西，又希望大家不要分开，真是左右为难。 海格，你觉得？ 别担心，他们跟着我不会有问题的，茉莉， 海格安慰道，一边潇洒地挥了挥他那垃圾桶盖般大的手掌。维斯莱夫人似乎并不完全放心，但还是让大家分开了。她跟着丈夫和金妮一起匆匆奔向利恒书店，而哈利、罗恩、赫敏和海格则去了魔金夫人长袍专卖店。